这么云翻又沉下，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五月五号星期六，农历的三月二十。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的第一部分，我们将为您带来节目的精彩剪辑。孔子是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名言、他的故事、他的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如今他以另外的面貌登上了现代的舞台，用变幻的舞姿去展现那个时代，展现他的灵魂。舞剧《孔子》即将亮相北京，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从舞蹈之间去读懂一个鲜活的历史圣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五一劳动节期间呢，我们城市文化范儿推出了特别节目《说出你的范儿》，给大家讲了很多有关各个不同职业人的有趣的故事。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说一个人，这个人生活的时代距离现在差不多有2500多年了，但是他的思想体系、他的精神境界仍然感染着、影响着现代的人。有人称他是圣人，是先师，是读书人膜拜的偶像。我想大家已经猜出来了，他就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五月，舞剧《孔子》即将惊艳亮相北京，用华美的舞姿来解读孔子的儒家思想和人格魅力。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走进这位鲜活的历史圣人坎坷而充盈的人生，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孔子第77代孙，舞剧《孔子》的总导演孔德新。您好，孔导演。 大家好，大家早上好， 欢迎您来做客。还有舞剧《孔子》的主演、孔子的扮演者杨思雨，思雨您好。 您好，大家好。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应该说，孔子对很多人来说是既陌生又熟悉的。从学生时代的课本当中，我们就学了他的这个思想，从小就知道他。现在很多小朋友打小孩说，不是上学，就是很小时候就开始学这些哈。但是要说了解他呢，可能因为他的这个思想体系就是太过宏大，然后他的这个人生是跌宕起伏，大家也未见得特别了解。那么今天请到这个孔德新呢，也是非常的难得哈。您是孔子的第77代孙， 对对对， 哎，你们是同姓的哈，然后你又做这样的一个舞剧，所以真的是很有缘分。那你对孔子的感情肯定是不一样吧？ 我们想达到的就是我们整个主创其实想体现的孔子是一个活灵活现的，就是真正的有血有肉的啊，能够走进人的心里头的这样的一个圣人。 所以说呢，就要问一下咱们的这个孔子的扮演者杨思雨了。思雨，要说在舞台上表现这个孔子，刚才也说了，大家一想起来会觉得很难，因为他是就是这种儒家的这种圣人先师啊，那在舞台上 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出他呢？您给我们来说一说。 那么其实孔子这个角色呢其实是蛮难的， 嗯， 因为他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嘛，然后咱们大家心中所想的孔子的形象就是比较中庸儒雅的那种，孔子是离我们年代比较久远的， 嗯， 其实是很难就是参考出真正的孔子在几千年前是个什么样子， 嗯， 但是只有通过自己的想象以及了解，还要通过服装道具、化妆、舞美各方面其他角色的一种冲突也好，情感也好， 嗯， 其实我们所想的孔子呢应该就是其实是一种就是很接近于常人，是接地气的，是往地上落的一种圣人，而不是说我们一开始塑造的孔子呢就是已经是一个圣人的姿态。其实我们从五句的一开始一直到结尾，每一幕每一幕都有一个一个的过程铺垫，他经历了不同的事，经历了不同的人，然后经历了所处不一样的环境，然后最后才造就了他的一个思想，一个教育的一个巅峰，一个圣人的姿态。 嗯，那么说到这个孔子这部剧呢，展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嗯，展现的是孔子周游列国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孔子其实就是从出生就备受关注，然后一直到走，还是让他觉得就是有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当时，所以说我们最后还是就是因为他的事情还是挺多的，我们最后就选举了他周游列国这个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节选。 网友落叶归根他就说了，说历史上对孔子周游列国的评价不太一样，哎，有人甚至评价是累累若商家之犬， 对，丧家之犬， 丧家之犬， 对，丧家之犬， 他可能打错了这个字儿。没有人的一生是会特别平稳，像孔子这样的人是更是有着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生哈。他的人生有很多的荣耀时刻，比如做到了高官啊，是一位名臣，但是他这个周游列国呢也是他人生一段很重要的经历，应该说他人生有很多的这个阶段，为什么您会选择他周游列国这一段来做这个舞剧的主题呢？ 因为当时就是想我们整个主创在考虑这个剧的时候，因为从孔子出生当时就现在就是备受关注嘛，然后还有他的父亲和母亲，因为他母亲比他的父亲小很多很多，就用现在话来说，就他父亲在那个时候已经不是适婚年龄了，所以说孔子的出生就是很受关注，就是然后后面也是挺多他的事迹，包括他最后落叶归根回到鲁国教书育人，长达五年，然后整理春秋啊，整理一些古籍文献，然后取得了一些很辉煌的成就。但是你往往去描写人物这些方面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少一些人物的内心的一些东西，就是他真实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他那个列国，周游列国，他周游列国长达了14年。就是其实他的主张和思想，因为他一直就是主张那个周礼嘛，要恢复周礼，但是那个时候大家也知道孔子是出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战乱，各个诸侯都是称王称霸，就是他们都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现实的一个社会当中，所以孔子的他的这些思想和一些理想的一些东西，他是完全没有得到这些君王的接受，所以说他到处受到了一些阻碍，受挫，所以就是在历史记载上面就写到孔子如丧家之犬，其实挺惨的，他这14年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选了他这段时间去作为舞剧主要的他的这个描写孔子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脉络。 那么对于他的这个周游列国呢，刚才您也说了，他其实这段是一段对他来说是用现在的话说有点惨的这个经历， 对， 到处走跟人家说，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希望有人能够赏识他。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周游列国，他吃了这个不少的苦，所以我就想知道，像这部舞剧哈，它的这个基调到底是这种悲切的压抑的，还是说是一种那种比较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表现先师的这种比较平稳的这种基调呢？ 这个调子上面，我还是因为孔子，你想是他14年的列国，一般人他忍受不了， 他一个就是小国家一个一个走， 有点像流亡的意思。 对对对，其实也没有几个国家，但是那个时候只有牛车，他坐的是个牛车，连马车都没有，所以他的路途是非常艰辛的。而且他就是不得到赏识之后，你想他肯定也没钱，又带着一帮弟子，那弟子当时跟他走的时候都是意气风发的，觉得我跟着老师有饭吃有官当，但是没想到这14年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说就是最后跟着他一直跟着孔子的这些弟子，就是说也是后来陆续的回到了自己的那个国家，也去当了比如说去做生意呀，然后还有去打仗的呀，当将军的呀，也陆续的去，在后来开始去寻找自己的职业了，谋生去了。还有一个什么事儿，说他的弟子为了找他找不见他了，就问过路人，就说你没有看到我的老师多高，然后怎么怎么长成什么样子，他们说那边有一个城门口有一个特别惨的，像就上家之犬，看看是不是你们老师，就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形容了。 孔子去周游列国的时候其实已经是50多岁了。 对对对。 然后回到的这个被迎回鲁国的时候已经是68岁了。将近70岁了。 对。 其实是应该是在那个时候，不管是那时候还是现在，都是中老年的这个状态。 对。 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思雨，就是像这种表现他的这种这十多年的这样的不同的这个人生状态的时候，会有哪些的这种比如说细节之类的来展现呢？ 像这种的话，比如说是像一开始就孔子差不多年龄基调定在50多岁左右的时候，那会儿可能就是这个不会那么凸显他的就是老的一种状态，可能会凸显出他的一种那种理念啊，或者他的一种愿望啊，那些也好。但是如果就是十几年周游列国之后，也包括就是我们舞剧到了后半场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慢慢的基调的一个转变，就会很明显的刻画出这个老人的一种形象，就是尤其是到了舞剧快后面下半场的时候，就是那会儿的身体态，那会儿的情绪肯定是要往一个老人的身上那样的身上去靠，包括你脸部的一些情绪或者心理动作的一些情绪，可能一开始你的舞姿你的动作会稍微用一点点力量，但是到了后面你所有的动作都不能再用那种力量来带出来那种情感或者是什么，就会以一种比较中庸比较老年就是看过世间百态的一种情感再来处理这每一个动作和每一个呼吸。 看来你为了跳好孔子也做了很多的这个琢磨哈哈，从中年一直到这个老年哈，如何通过一些方式来展现不同的旅程，有不同的心境，也会用不同的舞姿来展现。那么孔子呢是春秋时期的人，这个有没有就是说有那个时候的这种时代感呢？春秋时期人们跳什么样的舞，其实现在好像也很难了解到哈。 对，当时就是我们在舞姿上面舞蹈语汇上面还是多选入中国古典舞。然后 那思雨也是跳古典舞的是吧？ 对。 来继续先说说就是采用了哪些这个舞蹈的这个语言和形式。 就是我们采用的是中国古典舞，然后偏于现在的就是我们的汉唐，就是汉唐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语汇，作为孔子主要是女孩的一些舞段会比较多一些，比如说采薇啊唐丽啊这些的。 那这个思雨主要的是就是什么样的这种舞蹈语言呢？ 那我肯定也是以中国古典舞为主 啊，也是以中国古典舞为主哈。那么会飞的猪就想问一下，他说想知道孔子出场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排场？ 排场，止语，我们用的是止语祭祀 啊， 其实也就是现在说的八佾。因为是不是要聊跟大家聊一下八佾舞？ 是，对，跟大家稍微说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要不然的话不太明白会。 因为这个其实有分六佾和八佾，因为孔子的级别的话，按照当年来说，他其实只能是六佾舞。六佾舞的话，其实按周礼的规定，六佾舞分六行六列，共36人。只有是就是文舞。就是文化的文舞的一种就是祭祀的这样的一个祭拜宰相啊诸侯啊这样的一个祭祀舞蹈。其实我们现在中国还有那个五五，就是其实是祭关公的， 一个文肾一个武肾嘛。 嗯， 所以文肾的话就是用的是这个，但是就是为什么就是在我的开场当中用的是八佾，是因为后来就是孔子不是被封为文宣王吗？所以说在唐代之后，就是我们在祭孔大典，就比如说在孔府、在曲阜，包括官祭的时候、家祭的时候，都用的是八佾。 哎，你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佾"字怎么写，因为很奇怪，你知道吧？" 佾"字是单人旁，一个"八"字， 上面一个"八"，下面一个"月"，月亮的"月"。其实当时一看的时候，开始像"翘"字哈，但是念"佾"哈， 对的，"佾"八佾， 六佾八佾， 嗯， 这是也是一种古老的舞吗？ 是。 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大概，或者是 周礼的话，那就也几千年了。 八佾是等于是天子专用的，是吧？ 对对对，天子。 啊，那就给他的排场很高了。 对，因为他不是后来分的是文宣王吗？ 啊， 然后也是确实是孔子他的这个成就。我们现在祭祀的话都是用的是八佾， 所以祭祀 最高级 祭孔的大典都用八佾，现在 用八佾 敬重是吧？ 对对对对 啊，六佾其实也是祭拜诸侯宰相用的一种是吧？ 对， 这个六佾或者八佾算是一种叫古代的宫廷乐舞是吗？ 对， 是在祭祀的时候用的。 祭祀的时候，因为它是止羽，他手上是羽毛和笛子。 止羽就手里拿着这个羽毛。 对，右手是止羽。羽毛，然后左手是笛子，文官是这样的，武官的话，祭武肾的话，应该是虎头。 那所以还有止羽舞是吗？ 对，止羽在孔子里头说，止羽其实就是八佾， 就是八佾是吧？ 对， 直是这个就是 手直， 手直的那个 执着的执 啊，执着止羽，执着这个羽毛的这样一个舞，这是很有意思的。 手握 除了这个。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六佾八佾之外呢，其实刚才也谈到了还有这个一段这个采薇舞，现在大家能听到的这段音乐就是采薇，我们先听一下。听就是那种很柔美的这种音乐，是女性跳的舞是吧？ 对， 采薇。 我当时是安排女孩，20个女孩 啊，这是表现什么的呢？ 其实《诗经》这是从《诗经》里头我找出来的， 《 诗经·小雅·采薇》，其实原意是说的是打仗的意思，说的是一群男孩离开家乡征战。他走的时候，离开家乡的时候，他走在那个河边，杨柳依依，家乡的美景，但是他们几年后战争结束回到家乡的时候，支离破碎，已经没有当年的这个景象。那么其实大家看这部剧的时候，大家很多观众都印象很深，对这个舞蹈，因为很柔美，很美，一群妙龄女子，大家有可能就觉得特别好看。其实他的。 没有看到舞蹈，现在听这个音乐就能感受到，真的。 谢谢。其实就是他意思，其实我是反射孔子，因为孔子离开家乡的时候，离开鲁国的时候意气风发，包括他带的那些弟子跟着他，其实都是想去出去干一番事业回来的，没想到结果沦落丧家之犬，非常的落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回到了鲁国，其实我觉得是对于我来说，其实就是做了一个对应。 咱们说到这部剧呢，是一部这个舞剧哈。这个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因为都是音乐伴着舞嘛，才能成舞嘛，歌舞哈。这里头音乐真的是好美啊，那都是专门为这个舞剧做的音乐吗？ 对，全部是原创音乐， 都是原创的。 对对对。 哦，真的是。 挺不容易的， 是挺不容易的，而且能够感觉到这种就是古意悠悠的这样的一些音乐哈。那么网友彭丽杰说了，被演员们的服装惊艳到了。如果大家发送01到08的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能看到孔子的这个舞台照，我也看到了那些这个舞蹈的服装，真的是都特别的这个漂亮啊。是配合春秋时期的装束吗？ 对。这里头的所有服装都是春秋战国的这个服饰的这个就是怎么说这个材这款式，款式是不能变的， 那比如说像那个年代的这个礼仪啊、礼乐，甚至服装，这个都是需要 对，我们都是要去考证的，因为这是历史剧相当于、所以我们需要做很大的大量的这样的前期工作、尤其他的礼节，他行礼的时候该是什么样的，包括男子去见孔子、子见男子孔需要熏香，他需要装扮自己，就把自己他去见贵客，他女人他会沐浴沐浴然后焚香熏香，就是有很多这样，我们是一点一点去找出来的。 你们上哪里去找呢？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很多的现在这个电视剧里头就有， 对对， 就会说有的就不太严谨啊之类的、 啊、对对对， 像很多电视剧现在也有专门的人去做这种工作哈。 对，他有礼仪，专门这些古代礼仪的这样的一些老师去配合。 你们也是找这种老师吗？还是就是看书去找呢？ 我们没有找老师，这是我自己就是一点一点的看的书，然后还包括看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以前的像三国呀，比如说那些一些好的一些剧里头的一些礼节， 就比较严谨的一些剧， 对，就不看那个青春偶像剧了。 哎，刚才说了，就是这次的这个衣服是都是我看的都很艳丽的，有红的黄的这样子的，很鲜艳哈、那个时候的是就是这样的吗？ 我们那个 服装，我说的是服装。 对，服装呢，止雨的时候，女孩就是你刚刚看到那个红色衣服的那个女孩的服装是止雨的时候，她是跟男孩的蓝色配在一起。其实因为祭祀嘛，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端庄、肃穆，然后大气的这样一个颜色。红色是我们中国的就是特有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喜欢的这样的一个颜色，代表了一种祝福祥和。那么黄色的那个衣服是诗经小雅唐丽。唐丽呢是孔子当时他落魄的时候，他其实想起了母亲。他在那个路边上看到了一种小花。这个花就叫唐丽。这个小花就是这个颜色的。橘黄色的。所以根据他这些我们做的一些颜色的调整， 所以这个场景有全都是红的呀，或者是黄的呀，或者是这种蓝的，特别的美啊。 在大同的时候就在大同三墓的时候，我所有的颜色都是裸色， 裸色 没有很重的颜色，没有跳出来的颜色，都是淡雅的颜色，因为这是孔子的一个思想，其实也是一个幻境。 这都是说的是这个大家一起跳的群舞哈。孔子穿的是什么颜色的？ 孔子是一个咖色和一个白色。 孔子是咖色和白色，就是主要是这还是比较肃穆的这种颜色哈。 对对对，咖色老成一点嘛。跟书简的颜色是一样的。 刚才也说了，这部剧里头它有很多的这个年代的这个礼仪啊，这个礼乐啊，就是讲究特别的多。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份思雨哈，在排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是不是也要就是很多的这个琢磨这些东西呢？ 对，就是排练的时候呢，那肯定是，因为我记得我那会儿好像第一次演这个剧的时候，那会儿也就20岁21岁，那会儿就是刚从大学毕业，比较稚嫩，然后其实还是一个学生的那种状态，就是没有说是演过这种剧，就是以演人物 大戏 对，一个半小时全是我一个人，然后完了之后就是这种主要的以角色为主，因为那会儿在学校可能最多也就是跳的一两分钟的组合呀，或者训练肢体更多。但是说没有说是接到那么深刻那么沉重的一位伟人，一位先师圣贤。然后其实最开始在排练的时候其实没有感觉的是就是跳不出来孔子带给人的那种细腻、一种儒雅、一种气节和那种气魄。起初导演在跟我排练的时候反正蛮严厉的。 导演今天听说话这温文尔雅呀，不像是很严厉的人呢。 导演一排练就比较厉害。 就变了一个人了。 对。有一次好像就是在演那个最后的时候，就是幽兰操的时候，因为最后和弟子们一起，那会儿的孔子已经不说是能用一个动作或者用一个肢体能代表那种他的情态和那种情感的了，其实最后是给人一种不是说以武字能来解决的，而是给一种思想你的一种精神，是带给观众的一种追求，所以那会儿的东西是比较难的，因为不再是 把握这个 技术层面的东西了，对，不再是技术层面的东西，然后那会儿找那个人物状态真的特别特别难，而且又是一个让我21岁然后再演一个那会儿快70岁的一个 老者， 对，然后我记得导演当时就生气了，因为没有那种感觉，然后一直就在说我，一直说，当时我觉得已经把我说的郁闷的自己都慢慢的有点掉眼泪了。 看来导演真的还是蛮严厉的哈。 对。 那后来怎么找到这个感觉呢？ 其实后来呢，这个肯定是得像这种最后的那种状态，你得每天每天都沉浸在那个人物里面，你不能出来，就是包括你无时无刻都在想那种感觉。 嗯， 只是有时候像我在走路走着走着，就突然会一下停住。 嗯， 可能想到那个感觉，就可能会坐一两下。 入戏很深了。 对，有点入戏挺深。反正这个真的是需要时间，不是说一两下就能马上找到那种感觉的。 因为那个舞蹈啊，就是舞剧啊，舞蹈其实是一个通用语言。就是世界通用语言，其实还是很好懂的。 对， 嗯，他不用文字来表达，也不用口说话，他不用说话，他也不允许说话，他只能是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包括事件。所以说，我觉得不管是中国人也好，国外人、外国人看也好，都能看明白。 那唱了这么些年，就是这个舞剧会不会有不断的也在改进呢？ 会。但是不会改动特别大，就有一点点小细节去调整。因为我做剧的这个习惯性就是不愿意大动。在我做之前我会想得很好。想得很周到，基本上就是我要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是跟我脑子里头事先想好的大差不离。如果稍微有一点点的话，那我可以做调整。因为你想做大幅度的修改的话，整个团队包括整个演员都会受不了的。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音乐呀、服装都特别美哈，然后这个舞台的这个设计也非常漂亮。现在我因为如果大家发送图片能看到哈， 对，书简， 书简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对，又很有特色哈。 对，这是一个基调。当时定的就是一个书简的这样满台书简的这样一个适合孔子气质的这样一个基调。其次就是根据每一幕零零散散的做一些小的一些装潢，装饰。 好，说了这么多，大家就很期待到底是在这一次在咱们北京演出的这个时间和地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这次舞剧孔子在北京的演出时间，刚才说了5月29号哈。 对，5月29、30、31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是 连演三天， 只有晚上演还是下午演？ 就是晚上7点半准时开始。 哈。在这里也预祝你们演出成功， 谢谢。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应该是对孔子最好的形容和描述。有空在节目之余到现场去看看这部舞剧如何展现圣人孔子吧。好了，稍事休息，稍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雨雪霏霏， 志愿两大难题是防止退档和专业调剂。志愿没报好，调剂到不喜欢的专业，会让孩子产生厌学情绪，甚至退学。5月12日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接受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2018高考公益讲座。99%专业被调剂的考生都输在了这一步。高考志愿专家赵晶、高夏将在讲座中为家长详解往年录取数据、专业录取规则及双培、外培等报考热点。讲座现场，家长还可与赵晶及团队老师面对面沟通高考志愿个性化问题。活动名额有限，请务必提前拨打电话400-600-7500、400-600-7500预约报名。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位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 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红十字，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5月5号星期六，农历的3月20。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这个时段我们将为您带来档案节目的精彩剪辑。今天要带大家到清朝末期，去看看末代皇帝溥仪和金陵上河图之间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溥仪为什么要将金贵字画带出宫？当时的动荡年代，他会历经怎样的事件？来走进今天的故事。 千古名画深夜被盗出宫，究竟谁会如此大胆？ 想偷这幅画的不是别人，正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 半年内运走无数珍贵字画，岂料竟是因为一个梦想。 偌大个紫禁城，堂堂的皇宫，怎么连溥仪留学的钱都拿不出来呢？ 追踪丢失蛛丝马迹，见证溥仪末代王朝生活。 第一时间的烧一些国宝，以备危急时刻换取钱财，借以保命。 清明上河图究竟有何魅力，会让无数帝王将相魂牵梦绕？ 这幅千古名画虽然一直被溥仪视为珍宝，但却居然从他的手上给弄丢了。 这幅画卷最终能否找到？他的命运又将如何？档案为您揭秘被溥仪偷带出宫的千古名画。 1922年的一个深夜，北京紫禁城皇宫大院的一个偏僻的角落，隐隐约约的一个黑影慌慌张张的就这样溜着墙根小跑，还时不时的扶一下背在肩上沉重的包袱，甚至还有几样东西从包裹中滑落出来都来不及捡，就迅速的消失在了皇宫深处的夜色当中。这个人是谁？是小偷？先不管他是谁，他包袱里装的东西可是非同小可。这里头除了一些古玩和字画之外，最珍贵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国宝级名画《清明上河图》。这幅画自它诞生后800多年以来 多次的辗转飘零，几经战火。他曾经五进宫廷，四次被盗，历经了无数的磨难，演绎出了一个个传奇的故事。而这一次看上去他又在遭遇劫难了。那么这个黑影到底是谁？他背着这幅千古名画又是要去哪儿？在这戒备森严的深宫大院里，他为什么就能进出自由，如入无人之境？ 想偷这幅画的不是别人，正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爱新觉罗溥仪是醇亲王的儿子，醇亲王载沣就是坐着的这位，他怀中抱着的是溥杰，旁边站着的那个小孩就是溥杰的哥哥溥仪。 溥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二月十二号这一天，溥仪走下了皇帝宝座，宣告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的统治土崩瓦解。溥仪虽然退位了，但是根据优待条件，皇帝的尊号不变，依旧在紫禁城过着小朝廷生活。所以说溥仪这个时候在面子上至少还算是个皇帝。 那么他为什么要偷自己宫里的东西呢？我们就得仔细看一看《清明上河图》到底是幅什么样的画，他为什么有这样的魅力，几百年来有这么多的人想要把他搞到手。 张择端，北宋宫廷画师，他花了好多年时间创作了这幅《清明上河图》。通过他这幅画，我们可以看到北宋城市面貌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张择端笔法细腻，构思精妙，画上的人物栩栩如生，街道上一片繁荣景象。张择端在完成了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历史长卷以后，把它献给了宋徽宗。 宋徽宗自己就是一个书画大家，所以他看到这幅画之后非常喜欢，爱不释手，因此宋徽宗就成为了这幅画的第一位收藏者。此后清明上河图就成了历代君王以及王侯将相梦寐以求的收藏品。那么溥仪把这样一幅稀世珍品以及其他的书画珍宝偷出宫去，他是想干什么呢？ 溥仪写过一本回忆录叫《我的前半生》，我们特别的摘取了其中的一部分，来看看他在提到这件事儿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我们行动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运出宫外。我记得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原稿，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张择端把《清明上河图》画出来后的八百多年时间里，这幅稀世珍宝是一次又一次的被皇上、大臣、太监、各色人等据为己有，溥仪自然也不例外。可是身为皇帝，这件宝贝已经是他自己的了，那为什么还要把它偷出宫呢？另外还要筹备什么经费？这里面这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 其实所有的这些呀，都和一个洋人有关系。这个洋人的出现彻底的改变了溥仪的理想和信仰。庄士敦，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曾被派往威海卫，先后出任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等要职。他不仅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还通晓中国的历史，喜欢中国的古诗词。1919年的2月22号，中华民国的内务部、清王室的内务府和英国的驻华使馆签了一份合同，聘请庄士敦教授溥仪英文、数学、历史、博物和地理等课程。那么像庄士敦这样的一个中国通，又是如何影响溥仪的成长的呢？ 进宫后，庄士敦和溥仪的几位老师一样，认真地为皇帝服务。 但他却并不拘泥于中国传统的君臣礼节。每当溥仪读书厌倦的时候，庄士敦就和他一起游戏玩耍。溥仪这时候还是个孩子，与庄士敦的关系渐渐变得亲密起来。庄士敦在教授合同书规定的课程同时，还不时带来一些玩具给溥仪。对于这些洋玩意儿，溥仪倒是很感兴趣。 从庄士敦那儿，溥仪知道了在紫禁城的外头啊，还有一个万花筒一样五彩缤纷的世界。慢慢的，他的心里头也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那么外面的世界到底在溥仪的眼中是个什么样子呢？ 因为这些东西啊，当时在中国人眼里头，就是像今天我们头些年看到的录像机，看到一些现代化东西一样，是非常稀奇的。所以溥仪这个人呢，他也好稀奇，他后来穿西服骑自行车，那大城市都是走在这缝隙之间的，他都看到这些新东西，他都想尝试。 穿西服骑自行车，当溥仪对这些新鲜的洋玩意儿好奇心慢慢消失的时候，一些新的想法和生活习惯也就潜移默化地被他接受消化了。这个时候，溥仪突然有了一个当时看来很出格的想法。 当时的国内处于一片内忧外患当中，然而溥仪并没有想该如何抗击外敌、安抚民心，而是全心准备着去英国留学。不过，溥仪的这个决定遭到了很多遗老遗少的反对，一是觉得不成体统，二是也拿不出那么多钱。 原来溥仪偷字画是为了去英国留学，去看看庄士敦嘴里描述的那个先进的西方国家。那么假如溥仪真的去英国留了学，那后来还会有伪满帝国和傀儡皇帝溥仪吗？当然啊，历史是没有假设的，可当时的情况是宫里面就是拿不出钱来，这就怪了，偌大个紫禁城，堂堂的皇宫，怎么连溥仪留学的钱都拿不出来呢？ 宫里当时呢，那消耗还相当之大，当时的太监也有1000多，啊，宫女也数以百计，所以这么庞大的计，这么庞大的一个朝廷。原来承继下来的这种机构，可是呢他已经没有什么国家那么大的税收，就靠着这个税费，他怎么办呢？所以他当时只能是这个拿一些宝物出去变卖，去抵押借款。 可是要把宫里头的宝贝拿出去变卖，拿出去抵押贷款，溥仪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做的，至少表面上他还是个皇帝，所以他必须得找个人帮忙。他会找谁呢？溥仪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弟弟溥杰。溥仪先把这些宝贝赏给溥杰，当然这是掩人耳目的手段，然后再让溥杰想办法把这些宝贝转移到宫外去。我们在这儿有一份特别的档案资料，是溥仪赏给溥杰的文物清单。赏溥杰，这上面啊有各种各样的字画啊，王守仁白书诗帖一卷，净字770号；董其昌诗帖真迹一卷，净字645号；这块还有阮郎女仙图真迹一卷，净字427号。您看这清单上的啊，都是历代传下来的珍贵的字画，在宫里面保存了很长的时间，保存的也很好，每一件都有自己的详细的编号。不过呀，溥仪把这些东西转给溥杰之后，溥杰又是怎么把他们给带出去的呢？我们再来看看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面是怎么说的。溥杰比我小一岁，对外面的社会知识比我丰富，最重要的是他能在外面活动，只要借口进宫就可以骗过家里。他每天下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袱，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啊 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就这样，溥杰把溥仪赏给他的宝贝一包一包地运到了自己家里。可他的家在哪儿呢？当然还是在宫里，没有运出来。所以这时候就该开始那小太监出马。在夜黑人静的时候，小太监就背着大包袱，把那些古玩字画一次一次地运出宫外去。那溥仪和溥杰一共偷出来多少字画呢？溥仪留学的钱攒够了吗？ 半年盗窃的珍贵字画究竟能否完成溥仪的梦想？ 溥仪被赶出了皇宫，出国留洋的计划彻底破灭了。 被英国人拒绝的溥仪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将如何选择自己的未来？而那些被盗的国宝字画又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大量的国宝字画在他逃走之后被洗劫一空，从此消失殆尽。 而最被溥仪视为珍宝的《清明上河图》又和溥仪经历怎样的波折？当然继续为您揭秘。 溥仪利用手中的皇权，从1922年11月16号开始，以赏赐他弟弟溥杰的名义，把宫里的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移出了皇宫。这里头有著名的唐代的《簪花仕女图》，以及五代时期的《珍禽写生图》等等。这样，宫里面最珍贵的字画几乎都让他们给搬空了。自然，其中也包括溥仪一直很看重《清明上河图》。要说啊，这个帮忙的小太监的运气那也是相当不错，这半年运送了这么多的珍宝出去，一直就没被逮着。但是正当溥仪做着留洋的美梦的时候，这个曾经被他重金收买的小太监却把这件事儿向内务府告发了。东窗事发，各个宫门被断绝出入，一件东西都运不出来了。就这样，溥仪出国留洋的计划彻底破灭了。然而过了没多久，溥仪啊不断出不了国，他连皇宫都住不下去了。1924年北京政变爆发，冯玉祥的兵进入了紫禁城，溥仪被赶出了皇宫。 被驱逐出宫的溥仪带着亲事迁出紫禁城，来到了当时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天津。溥仪到了天津后不久，便和妻妾、太监、随侍、御医等30多人入住进了日本租界的张园。人是走了，可那么多珍贵的字画怎么转移呢？溥仪想了一个迂回的办法。 他先把这些字画运到了自己父亲那里，也就是前清摄政王载沣的王府里头，然后载沣又托弟弟载涛秘密地运至天津。然而这么大体量的国宝要想运往天津也不是件容易事儿。这些书籍字画总共有70-80口大木箱，体积大，数目多，出入火车站的时候不但要上税，还得面临检查。所幸当时的税务督办孙宝吉说得上话，说给办了一张免检免税的护照，这批国宝才算是顺利的运抵了天津。现在国宝转移来了，人也安顿踏实了。溥仪又会有什么打算呢？他还想着出国留学吗？想，不仅想，而且还在积极的筹款准备。这不，溥仪在天津已经开始变卖文物珍宝，当然清明上河图他是不会卖的。有了钱的溥仪想到了他的英国老师庄士敦，请他马上去英国公使馆替他办去英国留学的事儿。 在1922年的时候，他就表示过要到英国去留学，庄士敦呢也中间给做过疏通。这个时候英国使馆确实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但是到1924年那个时候，他出宫那个时候，那英国使馆呢当时已经明确地表示了不接纳他。因为这时候他们可能看到呢，出宫的这个溥仪已经没有多大的政治影响力了， 而且会影响到他们这个英国政府和中华民国的这种关系啊，所以呢他们当时做出了不接纳溥仪的这个决定。而就在这个时候，哎，日本看好了， 英国人拒绝了溥仪，却给日本人留下了机会。果然后来日本人利用溥仪做了一件他们自己认为很得意的事情。不过眼下的溥仪刚被英国人拒绝，正面临他人生的十字路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中国的东北三省沦陷，急于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协助统治的日本关东军与一心只想着还政于清的溥仪一拍即合，准备回到祖宗发祥地东北去建立一个新国家。1931年11月13日，溥仪一行登陆了辽河入海口的小城营口，然而刚刚安定下来的溥仪却发现自己一点自由都没有了，而且最让他想不到的是，在到达旅顺后，他也一样受到关东军的严格限制，他不能随便走出旅馆，更不能与外界的人接触。日本人想要的是满洲，溥仪想当的是皇上，然而在旅顺的两个多月里，溥仪没有看到一点希望，他有些后悔，觉得既然皇帝当不上，还不如回到天津，靠着过去从宫中倒腾出来的字画继续舒适的生活，日后或许还可以到国外去享福。日本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确实不想也不能让溥仪离开，于是同意溥仪到长春执政。1932年3月8日，溥仪乘坐的火车缓缓驶进了长春火车站，在鼓乐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中，溥仪似乎又看到了大清朝的希望。溥仪的就职典礼是在原吉昌倒引衙门里举行的，虽然这个小小的衙门与北京的紫禁城相比很不像样，但热闹的场面还是让溥仪激动不已。1932年3月9日，溥仪在长春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从此日本在东北建立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正式建立，定年号为大同，定都长春，并改名为新京。 就这样，在通往深渊的道路上，溥仪选择了踏上以东京为轴心的法西斯战车。 此时的溥仪走进了位于长春市东北光复路上的伪满洲国皇宫，清明上河图也被带入了这座伪皇宫。就是这座黄色琉璃柱顶的小楼，溥仪从1932年住到了1945年，而在伪皇宫东侧有座并不显眼的小白楼，就是溥仪存放书画珍宝的地方。清明上河图和无数价值连城的书画珍宝在这里安静地躺了13年，浑浑噩噩当着傀儡皇帝的溥仪很少会有兴致想起他们。 清明上河图在难得的平静当中度过了13年的时光，溥仪自己都不知道这个皇帝还能当多久，就连日本人都不知道日本到底还能支撑多久。但实际上大东亚圣战已经走到了尽头，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已经露出了曙光。 1945年2月，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苏联黑海边上克里米亚的小城雅尔塔举行会议，三国首脑决定在欧洲战场取得胜利之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1945年6月，美军对日本本土进行了大规模轰炸。8月6日至9日，美国又把刚研制的两枚原子弹分别投向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日本政府和军队的抵抗意志被瓦解。 此时溥仪接到了日方的通报，日本由于战略上的关系将退守南满，伪满洲国政府和溥仪即日离开新京，以往通话。 溥仪心里很明白当下的局势，他知道这一走或许就再也回不来了。他在向关东军争取到了3天的打点行装的时间之后，第一时间的扎进了小白楼的库房，他要挑一些国宝，以备危急时刻换取钱财，借以保命。溥仪当时是恨不得把存放在伪满皇宫当中的所有珍宝都运走，但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呢？只能一件一件的挑。溥仪啊，他先是带着几个人把这一幅幅的手绢字画都展开了，然后在每个每个的甄别挑出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作品。当然了，这里头一定包括他最为珍爱的清明上河图。为了能多带一些，他甚至不惜把原有的楠木箱和所有的花翎包袱皮一概都扔了，把书画统一都塞到了这样的箱子之中。溥仪当然知道这样做会对国宝造成多么大的损伤，但都到这时候了，哪还有功夫管那些。他更在意的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能更多的装运带走，以便增加他将来谋求生存时的保险系数。据说呀，溥仪的堂侄玉颜不知道从哪儿捡来一个照相机的镜头，对溥仪说，咱们带着他吧。结果溥仪大怒，一把抓过来往地上一扔，很不耐烦地说，拿他干什么？这种时候高级照相机镜头又能值几个钱？确实留给溥仪的时间太少，他只能带着最值钱的东西跑路。不过他所能带走的确实只是小白楼众多珍宝当中的冰山一角，其余大量的国宝字画在他逃走之后被洗劫一空，从此消失殆尽。 战火逼近，溥仪要如何做出艰难抉择？这些文物中最珍贵的《清明上河图》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最终的去向又是如何？下节节目中我们将为您继续讲述。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5月5号星期六，农历的3月20。今天武汉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上节节目中，我们了解了溥仪带字画出宫的故事，但故事的发展早已远远偏离了他的设想。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让我们继续聆听。 1945年8月11号的深夜，长春市的上空再次的响起了空袭警报，随后就开始实行灯火管制，整座城市陷入了一片漆黑。这个时候，溥仪带着家眷，慌慌张张的离开了伪皇宫，在蒙蒙的细雨当中，溥仪仓皇的登上了南逃通化的列车。 火车在荒山大岭中蠕动，溥仪怅然若失地望着窗外掠过的山峰和美景，一路上很少有人说话，只有低沉的汽笛声，仿佛在为这伙弃国逃亡的君臣吟唱着挽歌。12日深夜，列车到达了通化，等在站台上的日本司令官匆忙登上火车。由于战局的变化，通化已不能再保证溥仪的安全，因此必须继续撤往临江县的大栗子沟。 实际上，这个时候的溥仪并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按照日本人的安排，一步一步的就这样走下去。清明上河图和溥仪就这样又一次的踏上了逃亡的道路。日本人给他们安排的大栗子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8月13号清晨，溥仪一行到达了大栗子沟火车站。这大栗子沟啊，是一个百十来人居住的山间的小镇，平时呢都难得有人来到这儿。现在这个小镇一下子成为了伪满洲国的陪都，住房和饮食都成了问题。溥仪在大栗子沟的时候心情特别的沉，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消息来源都中断了，与世隔绝呀。他们在大栗子沟究竟还得住多久？会不会还要往别的地方跑呢？谁也说不出。这里虽然没有枪炮声，但溥仪已经两次在枪炮声中被赶下皇位了。在这静静的山沟里，他心里真的感到发愁。他希望能够躲过这次劫难，但同时他也知道这种希望实在太渺茫。 到了这个时候，这幅千年古画跟随着末代皇帝溥仪已经有30多个年头。这些年里啊，溥仪一直是四处的奔波，忙着逃难，但实际上溥仪皇帝只知道《清明上河图》是儒家的墨宝，却不知道这幅画背后的秘密。千百年来，人们都把这幅画视作珍宝，但却很少有人敢染指这幅画，因为知道这幅画背后故事的人都对这幅墨宝是既爱又恨。在《清明上河图》流传世间的800多年的时间里，似乎所有希望得到这幅画的人都陷入了一个魔咒，那就是根本留不住。 北宋皇帝宋徽宗刚得到他不久，公元1127年便爆发靖康之变，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金兵俘虏，《清明上河图》被盗入皇宫，在民间颠沛流离的一个多世纪，直到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元朝，《清明上河图》再次被收进皇宫，但不久又被宫内的一个装裱匠偷换出宫。 到了明朝，大奸臣严嵩，他祸害忠良，鱼肉百姓，大肆的搜刮民脂民膏，前后专政了20多年，《清明上河图》又落到了他的手里。不过得到了《清明上河图》之后，这严嵩的噩梦也就开始了。嘉靖44年3月，世宗降下圣旨，将严嵩削籍为民，他的儿子严世蕃绑赴西市斩首示众。严世蕃被斩之后，他的家产全部抄没，严嵩也无家可归，只得寄食木舍，晚景凄凉。而《清明上河图》也在被抄之后第三次的被送进了皇宫。《清明上河图》进了明朝内府以后，成国公朱熹忠非常的喜欢这幅画，希望隆庆皇帝可以将画赐给他。可是画还没赐，内府藏阁箱子就被盗了，《清明上河图》再度不翼而飞。 极为喜爱书画的乾隆皇帝曾命内宫搜寻《清明上河图》真本，虽然找出了一些残本，但乾隆看过后却都不满意，便认为真本《上河图》已经失传。于是乾隆命清宫画院的五位画家在1736年合力重作一幅，可以说是按照各朝的仿本及各家所长的作品，这就是近世知名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图》，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或许正由于乾隆如此大规模的重作，而人们又以为这位十全老人应该没有理由走眼，所以那时候世人都以为张择端的真本大概已经从人间消失了。直至乾隆晚期，清廷在抄湖广总督毕沅家的时候，真本《清明上河图》才重现江湖，之后被再次送入皇宫。 这回《清明上河图》再度入宫之后，一直被清宫珍藏，他的最后一位主人我们也说了，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这幅千古名画虽然一直被溥仪视为珍宝，但却居然从他的手上。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终于接受了中美英三国在波茨坦会议上提出的中美英促进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并于15日正午下诏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大东亚圣战之火灰飞烟灭，伪满洲国这个由日本人扶植建立的傀儡政权也彻底崩溃了。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发动了代号八月风暴的军事，宣布出兵中国东北。当时末代皇帝溥仪面对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犹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就在溥仪在沈阳机场准备远走高飞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突然听到一阵阵的震耳欲聋的飞机马达声，只见几架苏军飞机降落，不一会儿机场上布满了苏联军人，溥仪就这样 被抓捕了。 溥仪落到了苏联人手里，那么这件稀世珍宝《清明上河图》呢，是不是也跟着溥仪一道落到了苏联人手里头呢？没有，苏联人也没有拿到《清明上河图》。其实他们当时也在找这件宝贝，于是当时就有人分析说，溥仪从伪满皇宫逃出来的时候，慌慌张张地把大量的珍宝留在了伪皇宫里，清明上河图可能还在那儿。另一种可能是他带着清明上河图逃到了大栗子沟，可能又给留在那儿。那么清明上河图到底是在哪儿呢？ 但是呢，据这个后人记载，或者是当事人的回忆的话呢，这个当时是这个苏军呢是去查过好几次，就是要交货这些这个珍宝跟这个书画啊，查了三次，大概都没有找到这个清明上河图。 为了找到这些珍宝字画，苏联人曾经审问过溥仪，溥仪的回答是，他当时的确把清明上河图带在身边了，不过后来在上飞机之前，外边已经打起来了，枪炮声不断，他为了逃命，当时根本就没顾得上那个装了清明上河图的箱子。这么看来，那只箱子有可能在当时的混乱中就给弄丢了，或者干脆就毁掉了。至少在当时有很多人都是这么看。1949年的7月7号，东北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成立并且开馆，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博物馆。当时啊，经东北人民政府的批示，把一批从各地收缴来的字画文物拨交给博物馆，让他们接收清点。1951年初，当时年仅37岁的杨仁凯和他的同事们接受了清点这批文物的任务。这批文物中有很多其实就是溥仪当年遗失在东北的。那么在他们清点的文物里头，会不会有已经失踪的清明上河图呢？ 这天，杨仁凯和其他的同事跟往常一样来到了东北博物馆的临时库房，准备啊对这批字画进行整理和鉴定。这个地方条件很艰苦，冬天还没有暖气，又阴又冷，光线也不是太好。而这些堆积如山的藏品当中，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有的书画作品保持完好，有的呢已经破损不堪，甚至是面目全非。就在大家分头整理的时候，一名工作人员高兴地招呼大家，哎，快来看这卷清明上河图是不是好东西。大家围过去一看，果然画工精细，笔法精良，胜过了很多坊间和清宫画师的仿本。在场的人判断，这幅画应该出自明代的画家仇英之手，虽然说不是真迹啊，但这仍然是一幅艺术价值非常高的作品。就在大家伙啊还沉浸在发现了好作品的喜悦当中的时候，一幅已经被筛选到赝品堆的画卷引起了杨仁凯的注意。因为这幅破旧画卷的题签上也写了清明上河图这五个字，杨仁凯呢就顺手拿了起来。当然啊，对于这一画卷他当时也没有在意。杨仁凯之所以没太在意，那是因为历代以张择端的名义在市面流传的清明上河图的赝品很多，他自己亲眼碰到过的就有十来件，再加上刚刚发现了仇英的精品，所以对这幅画他也根本没抱什么希望。随着画卷一点一点地展开，杨仁凯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惊讶和喜悦，他被这幅古画给镇住了。 这是一幅长卷式的卷画，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行家一望便知它的年代已经十分久远。这幅长卷气势恢宏，人物景物栩栩如生，特别是画中描绘的手法，无不体现着独特的北宋绘画特征，与他自己先前所看到的所有仿模品有天壤之别。 虽然这个画卷上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画卷上历代名人的题跋非常的丰富详实，历代收藏印章更是琳琅满目，纷繁复杂。杨仁凯通过研究画上的题跋，参照了相关史料的记载，他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几百年来啊，淹没在传闻当中的稀世珍品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真迹，竟然在一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被意外地发现了。之后这幅长卷被火速地调往了北京的国家文物局，经过专家们的进一步考证和鉴定，确认这幅长卷就是千百年来闻名遐迩的《清明上河图》的真迹。经过调查发现，当年溥仪的确是把《清明上河图》落在了沈阳机场，后来被机场的工作人员给捡到了，但他们都不知道这是一件稀世珍宝，于是就上交了，保管在东北博物馆的临时库房。 就这样，《清明上河图》在问世的800多年里，他和他的主人经历了人间沧桑，终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珍藏进了北京故宫博物院。1973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还对历经战火洗礼的《清明上河图》进行了重新的装裱，如今这幅古画也成了北京故宫的镇院之宝。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儿了，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来看一组文化方面的资讯。花间一区当代中国花鸟作品邀请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进行中，展览展出了25位花鸟画界具有代表性的中青年艺术家的作品近百件，呈现出了当下花鸟画的创作状态。他们的作品既有鲜明的中国画元素和根脉，又有新鲜的表现方式和艺术语言，延续了当代中国花鸟艺术关于传承与革新的话题，深入记录着当代中国花鸟艺术的传承发展、融合创新与当代风貌。通过对艺术家独特的语言风格、艺术理念和审美趣味的探索，重审当下的文化情境与价值结构，讨论花鸟艺术在当代语境下做出的应变。明天是迷踪记孙磊、杨斌、于磊三人作品展出的最后一天了。本次展览展出3位70后作家30余件新作，呈现出3位艺术家基于各自知识框架、审美趣味，推进水墨实践所做的尝试，借以探讨当代水墨在信息时代历经共识交互的文化视野之后面临的美学立场与文化选择问题。孙磊的诗人气质及其对直觉的形式的敏感，令其作品包含了丰富的文化记忆和内省的力量。杨斌的超现实链接赋予了工笔艺术语汇以全新的时代内涵。于磊的虚淡是对传统工笔意象的再造，以提示一种无需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即可安宁自适的心灵满足。展览的地点在中国美术馆5号厅，喜欢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画我眼中所见，李玉霜绘画艺术展媒体交流会在国家大剧院1200平米展厅举办。本次展览系统展示李玉霜先生的艺术指导与最新作品约50余幅，并配合与展览相关的艺术公教活动，是近年来李玉霜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李玉霜是山水画家李可染长子，他在偏远的山区度过了大半生，埋首于科学研究与绘画艺术。他的绘画方法十分独特，是东方与西方的融合，艺术与科学的携手。他独特的观察方法脱胎于理科的基础，画面中又同时蕴含着东方的禅意与西式的画法。展览将一直持续到5月20号，大家不妨到现场一饱眼福。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们总觉得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使人心情低落，而科学家近日指出，寒冷天气的影响可能比我们原本认为的还要严重。在一项研究中，科学家分析了35亿条社交网站贴文，发现就令人抑郁的效果而言，零度以下的气温甚至更甚于911纪念日。 他们利用相关软件对数十亿条社交软件信息进行了分析，寻找其中表达情绪的词汇，然后再给每条信息的正面和负面情绪打分。接着研究人员再将这些推文与发帖时间的气温、降水量、湿度和云层覆盖度进行比较，后来发现人们在下雨天容易尤其伤感。此外，当气温达到20摄氏度以上时，气温越高，人们的情绪便越积极，但当气温达到30度之后，积极情绪便会不增反减。湿度达到80以上时，或出现多云天气时，人们也容易产生负面情绪。他们认为，虽然研究工具并不完美，但该研究仍可用于反映人们可能的情绪状态。日本一项针对日本人的研究新发现， O 型血病人受创伤后死亡风险可能比其他血型人士高一倍，在医疗时这类患者可能需要更为谨慎的止血措施。研究人员分析2013至2015年因重伤被送至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医院等两家医院的901名患者数据，结果显示 O 型血病人死亡率为 28%， 非 O 型血为 11%。 从血液样本发现， O 型血病人拥有较低的温韦博士因子水平，这种因子与血液凝结有关。不过研究人员也强调，目前研究数据只集中于日本人，未包含有其他种族，因此数据未必全面。此外，只简单以 O 型血病人和非 O 型血病人做比较，未能反映各种血型的死亡率，因此尚需更多的研究检测。近日东京一家酒店的开业引起了不少的关注，这家酒店算不上是高档，价格也相对亲民。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这是一家机器人酒店。一进酒店大堂就会发现，这家酒店没有服务员，只有一男一女两台人形机器人微笑着向顾客打招呼，顾客只需要按照机器人前方设备的指示进行操作，两分钟就可以办完入住手续。除了日语，顾客可以选择中文、英文和韩语等语言，如果机器人也帮不上忙，顾客还可以用按钮呼叫工作人员。酒店二楼还开设了一家体检诊所，通过机器人进行挂号。诊所设有两间牙科诊室，一间皮肤科兼内科诊室。奇特酒店共有118个房间，这样规模的酒店一般需要20到30个前台工作人员，现在有了机器人员工，只需要7个人就可以应付，运营成本最大可以降低三分之一。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继苹果公司开通刷虚拟一卡通乘坐地铁后，北京地铁运营公司、与如意行科技公司等也在北京地铁全网开通了扫二维码乘车的新服务。在这里提醒大家，在每个自然月内，乘客扫二维码乘车，累计支出满100元后，从下一次乘车起给予8折优惠，满150元后给予5折优惠，支出满400元后不再享受折扣。目前市民扫码乘车后，在30个自然日内可以凭借 APP 行程记录，在地铁路网非机场线的任意出站车站领取纸质发票。在线充值后3月内则需携带手机至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东直门、西单或北京南站营业厅向工作人员出示凭证领取发票。天坛医院搬迁新院后，小儿神经科将建立小儿神经系统疾病早期诊断平台，对可能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的患儿进行全面筛查。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放开，新生儿数量不断提升，危重症新生儿比例升高。目前北京天坛医院可实现最早6个月左右就能够诊断出小儿脑瘫，基本与发达国家水平保持一致。该院小儿神经科计划搭建小儿神经系统疾病早期诊断平台，建立一套相对独立的系统，通过持续录像监测，对医院产科出生后42天的复产儿童、外地一岁以内的怀疑有神经系统疾病尚未确认的儿童进行全面筛查，观察6个月内的婴儿正常运动是否缺失或发生改变，从而实现早期干预和治疗。同时，小儿神经科还计划和血液科配合开展小儿神经免疫疾病换血疗法，开设新的新生儿病房，开展小儿脑肿瘤的化疗病房建设。文化馆为市民提供公益艺术课堂一点都不新鲜，因为这是文化馆的本职工作，但如果把公益课堂安排在晚上进行，满足更多的上班族的实际需求，可就是新鲜事了。每个工作日的每个晚上18时至21时，密云区文化馆的夜课堂都会为上班族亮起灯，堂堂客满员，听课证一证难求。文化馆安排了油画、古琴、瑜伽、书法、摄影等20多个艺术门类39项课程，老年人喜欢的书法、二胡、葫芦丝等课程安排到白天，受上班族追捧的瑜伽、健身操、中国舞等课程安排在18时至21时半， 首期夜课堂将持续至六月底，届时按照教学计划，绝大多数课程都已经取得阶段性教学成果，暑期班将接着登场，届时当初没能抢到听课证的上班族又有新的机会了。2018北京书市将从5月11号到5月21号在朝阳公园举办，这届书市汇聚了中国出版集团、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发行集团等300多家国内知名出版发行单位，600个展位，集中展销了40万种古今中外优秀的正版出版物，现场还将举办朗诵、新书发布、签售讲座等活动，读者可以关注相关微信公众号，下载北新网 APP 免费领取2018北京书市门票两张。抢票活动截止时间为5月21号，抢票成功的手机号不能重复抢票，读者可凭二维码进入朝阳公园参与2018北京书市。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有理儿有面儿，这可是咱的一贯作风。扯着天南地北的国家大事，其实就是助兴。手头再紧也不会当着外人面无穷。死要面子活受罪，也不是搁谁都行。不打不成交，这儿的人吃软不吃硬。甭来虚的，要来就来实打实的交情。低头不见抬头见，问一声吃了吗您？说两句客气话，紧接着回见了您嘞。 春暖花开走起来，瑞麟羊奶杯健步走活动正在举办。如果您是年满50周岁还没有喝过瑞麟羊奶的朋友们，就能够免费领取由瑞麟羊奶粉特别赞助的中老年健步鞋一双。报名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感谢瑞麟乳业的大力支持。 好羊奶瑞麟藏，八公斤鲜羊奶，提纯一公斤干粉，滴滴精华，满满营养。瑞麟羊奶，中国好羊奶，身体强健，腿脚有劲儿，跟着我们迈开腿，大步走起来。现在就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免费领取瑞麟厂家发放的中老年专用健步鞋一双。时间一到，立刻关闭通道。4007106108 4007106108。 有朋友问呢，真的是免费领吗？是的，别怀疑，只要您年满50周岁还没有喝过瑞麟羊奶，就能够免费领取健步鞋一双，具体鞋码跟客服做备注即可。领取地址是北京瑞麟一店，北京市东城区南花市15号，二店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南大街40号，但因为名额有限，只能按照先后顺序发放，所以呢先打电话报名4007106108 4007106108。 而本次健步走的活动也是为了让大家迈开腿，在春暖花开的好时间里面走出去，看着大伙儿能够身体强健，健步如飞，笑得春光灿烂，这才是咱们中国老年人的新风采。4007106108 4007106108。报名热线十分火热，刚刚刷新出来的手机尾号2689的刘阿姨，6355的秦叔叔，4581的邱阿姨，放心，都是可以免费领取老年健步鞋一双的。 是的，没错，4007106108 4007106108。尾号是3126的朋友留言说啊，在公园里看到有人拿着印着瑞麟羊奶的杯子，也在广播里听到过瑞麟羊奶，虽然没尝试过，但听着觉得不错。真的不敢相信啊，现在只要拨打进4007106108，厂家就免费赠送一双健步鞋。 谢谢大家的认可。瑞麟这几年的名气啊确实是有的，但还需要大家的推广。本次免费领取的活动就是为了打响知名度、品牌推广的活动。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想要尝试一下瑞麟羊奶粉的，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都可以免费领取一双老年健步鞋。本次活动只针对北京开放，所以现在就来拨打电话报名吧。4007106108 4007106108。 好了，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此刻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是报名登记成功了，还在战线的朋友呢，耐下心按一下重播键，免费领取，全程免费。4007106108 4007106108。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